品射马十月部分威水战绩。 所以呢场咧就一拖三四九十，三四重彩咧一三四九十互穿啊。 咁所以咧教住呢场嘅心水咧。就是一号的铁木儿，第六场就做胆就搭五号的和气生财，六号的实力飞驹，九号的时事亨通，同埋十号的富哥八斗。咁三四重彩咧就一五六九十，就五只穿云。咁三四重彩咧，即係可以攞只一號嘅大眾開心啦。咁啊，即係複式馬蛋啦，就一拖四九十。所以第六場啊，教主嘅心水咧，就攞只三號嘅精準快車做蛋，就搭五號嘅安城，八號嘅疾風名區，十一號嘅威力飛馳，同埋十二嘅佳運來。呢一場第九場咧，教主嘅心水就攞只九號嘅戀在你心做膽咧，就拖三號嘅同樂日，四號嘅發財寶，六號嘅威威心得，同埋七號嘅平開掌聲。咁啊，三四重彩就三四六七九，就五隻馬穿雲啦。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玉品射马已经开卖，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大家好，我是毓敏。今天就是2020年的10月28号。昨天即是10月27号呢，就这个有几位即中学生啦，就被这个香港警方的国安处就拘捕，就以他们即涉嫌触犯这个国安法为由去拘捕这几位年轻人中学生。十几岁的中学生你都不放过，是吗？你说他违反国安法，这个彻头彻尾就是一种政治迫害，是吗？即是现在中国共产党轮翼底下的林郑政权，是吗？即是今无天下之大不韪，是吗？不但只要屠戮我们的下一代，是吗？现在是全方位的，根本是，是吧？老乱都不会放过的了，是吧？那我想问一下，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即使他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即是对香港未来的愿景，表达他们一些看法，是吧？那又怎样叫做触犯这个所谓国安法，是吧？对国家安全，即是构成威胁呢？我们用常识，是吧？人情道理，是吗？所谓情理法，我俾你讲埋法啦，是吗？喂，喺网上发表一啲文章，发表一啲意见，是吗？佢哋有啲咩实际嘅行动喺度搞港独咧？请问，而家又话佢煽动分裂组，即系分裂国家，是吗？即系触犯呢个国家安全法，是吗？点样叫做煽动分裂国家呢、这个？即系呢种。这种咁嘅所谓罪行，你点样去判断呢？系咪？然后真系国安处嗰啲人由头 mon 佢到尾噶，大佬系咪？喂，喺呢一个国安法即系通过之前啊，应该系即系生效之前啦，系咪？咁呢个即系学生动员呢、这个中学生组织啊，被视为系主张台独嘅中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咁就已经即系宣布解散。啊！佢哋香港本部啊，咁然後由海外分部就接管香港嘅，即係接管相關嘅事務，咁有個咁嘅即係公告。咁你都認為佢有罪嘅？你喺海外有分部係嘛？香港就冇咗個總部係嘛？咪即係講得好緊要嘅，好似好龐大嘅組織嚟嘅。其實就是一班中學生，學生動員係嘛？ 即係早在國安法即係生效之前，係咪都已經有呢一個咁嘅學生組織㗎啦？係咪嗱嗰陣時有人主張即係香港獨立，咁你即係冇法律根據去懲治佢啊嘛？係咪？大家都記得陳浩天嘅香港民族黨，你都會引用社團法，係對付黑社會嘅社團法，嚟將佢列為將香港民族黨咁啊列為呢一個非法社團。香港民族黨都冇去社團註冊處得到註冊添，係咪？因為呢個要通過警方，你根本就唔俾佢註冊，係咪？所以嚴格嚟講，你香港民族黨喂都未經註冊成註冊成為一個社團，係咪？你而家就將佢列為非法社團，咁呢個已經係好好笑啦，係咪？咁好啦，用呢個方法嚟對付主張呢一個香港獨立嘅啊香港民族黨，基本上都唔係一個政治團體，係咪？甚至唔係一個社團，佢只可以嚴格嚟講係一個論政嘅一個羣組，最多就咁樣講，係咪？都唔得。嗰陣時你就冇即係於法無據啊嘛，你要取締佢係咪？咁於是你咪用社團法咯，當佢黑社會辦咯，係咪？就陳浩天就變咗黑社會頭子咯，係咪？呢個香港民族黨就等同呢個和勝我和安國十四基咯，係咪咁樣嚟嘅咩？已經係極為荒謬嘅一件事。好啦，你話而家啊，我有咗國安法，我於法有據，咁而家就已經話俾人聽，你淨係言論都有罪，係咪？在香港而家好清晰話俾大家聽，有咗呢個港版國安法之後，言論都係有罪，即係你主張港獨係一種言論嚟嘅，我哋當係言論自由以前係嘛，咁而家都有罪係嘛，咁已經唔係香港，即係呢個香港已經唔係我哋認識嘅香港係嘛？你如果用普通法或者香港過去即係嗰個所謂法律嘅精神，佢唔係咁樣嘅係嘛？所以呢個港版國安法一生效之後，香港已經係好清晰話俾大家聽，已經係一個暴政嘅社會，一個實施暴政嘅社會。但係我哋攞呢件事嚟講，就係鍾漢林又好啊，呢班即係何樂行啊、何恩樂啊、陳慧嫻啊，都係十幾歲中學生，有幾個都係中學生嚟嘅。你一而再，再而三去壓迫佢哋，係咪？喂，佢哋喺七月即係呢個國安法頒布施行之前，就已經知道，喂，我呢個學生動員主張港獨都係有罪㗎啦，所以基本上就解散咗佢㗎啦，係咪？都唔得，因為你喺 Facebook 度係咪就講講啲嘢就即係，喂，你嗰個分佈喺海外嘅，佢當你有份㗎嘛，係咪？咁所以七月即係呢一個法律生效咗之後。咁已經七月底就用呢個國安法第二十條啊，即係話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分裂國家罪名，同埋第二十一條煽動協助教唆資助分裂國家罪名，就拘捕咗呢班年輕人。嗱，我哋頭先講咗啦，用常識得噶啦，呢班咁嘅中學生有咩能力去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分裂國家呢？請問呢一班中學生又有咩能力可以煽動、協助、教唆、資助分裂國家呢？請問係咪？你呢個國家真係脆弱到不得了嘅喎！遲啲分分鐘有啲人話：，誒、哎、喂，你喺度維護啲中學生冇用㗎，犯法唔理你咩人係咪咩年紀，你就係犯法咁樣。咁如果有個小學生又同樣，喂？即係喺網上係嘛寫咗一啲，即係同樣啦嚇，即係好似而家鍾漢林、何恩樂啊、陳慧嫻呢幾位同學啊嗰啲講法，中學小學生得啦，十一二歲係嘛，其實好多十一二歲都好成熟嘅，我見過一啲十一二歲都好厲害嘅係嘛，都對你林鄭月娥咬牙切齒，可以聲討你十項罪狀都得嘅十一二歲嘅學生啊，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咁呢啲咁嘅小學生，咁你又控告佢第二十條違反呢個國家安全法第二十條，係咪？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分裂國家，哇！你真係笑大人哋個口㗎嘛，大佬係咪？即係你睇到其他，就算嗰啲開發中國家或者即係有政治抗爭運動嘅國家，有幾可拉啲十零歲嘅人話佢分裂國家，話佢可以即係令到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呢？有可以舉啲例子俾我哋睇下，冇啊，係嘛？ 你而家走去拉呢啲中學生，你即係只係話俾人聽，你呢個政權係脆弱到不得了，係咪？係咪可以咁講咧？你呢頭又講到幾偉大啊？係咪？抗美援朝七十周年，係咪？打敗美國佬幾犀利啊？係咪？中國人是惹不得的。咁你去驚呢班細路？喂，真係無恥到極，係咪？你警方國安處無恥到極，你仲係要搜集證據，日日 mon 住佢哋嗰啲 Facebook 嘅，係咪啊？揾人跟蹤佢，收到風話鍾漢林係咪？琴日會去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係咪？揾人捕佢嘅，係咪？七月底拉一次，好啦，幾個月後。10月27号又拉多镬，上次就两条罪涉嫌啦吓，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分裂国家，系咪？煽动协助教唆资助分裂国家，系咩人啊？钟汉林、何恩乐，系咪？何乐恒、陈慧娴，系咪？喂，十几岁。你讲出嚟，或者你拉人嗰啲国安处嗰啲警察或者探员，你翻去照下块镜啦，你就会发觉你系一个好丑恶嘅人。你话唔系我执行任务更加丑恶，你可以判断噶嘛，大佬，你负责调查噶嘛，系咪？连十几岁嘅中学生，你林郑月娥你都唔放过。你是一定要跟我们一代人，一代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吗？那些千禧后，是吗？摆明要跟那些千禧后对抗，你消灭了这一代人，是不是可以就是找大陆的人来取代，找大陆那些差不多年纪的人来取代这代人，是不是要消灭了这一代的人呢？请问。哦，你说你犯法我先拉你嘅，你唔犯法你惊咩啫？嗱，呢班人就系犯法噶啦，系嘛？犯咗咩法啊？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分裂国家，系嘛？煽动协助教唆资助分裂国家，所以佢哋犯咗法，系嘛？咁你唔犯法冇事咯。咁但系问题，佢系咪真系有能力犯呢啲法咧？其实讲到尾，你就系要有一个震慑嘅作用，系嘛？嚇嗰啲學生家長係咪？看住你啲小朋友，唔好俾佢哋講政治係咪？對付教師，對付學生係咪？乜都出齊㗎啦，而家係係咪？無所不用其極係咪？就要將香港毀滅係咪？咁你而家將香港變成大陸一個城市咪得咯？係咪？搞咩一國兩制啫？喺度又抱琵琶半遮面係咪？本嚟就係一國一制噶啦，而家係咪？過去香港可以有呢種做法嘅咩？係咪？你林鄭月娥仲要厚顏無恥到咩地步咧？國安法即係生效之後啊，立竿見影，冇錯，係咪？你舊年嗰個所謂反修例運動所造成嘅呢啲暴力事件，而家係基本上係已經冇出現啦，因為都俾你拉咗萬幾人，係咪？亦都有幾百人咧就。即係排隊準備去入呢個即係政治黑獄，係咪？呢個香港歷史上百幾年歷史上未知有也，係咪？你林鄭月娥一手造成，係咪？監獄咧就唔係我哋監嗰啲，即係監禁嗰啲殺人犯啊，唔係監禁嗰啲走私販毒嗰啲人啊，唔係監禁嗰啲即係黑社會啊，我哋監禁呢啲年青有為嘅學生。你呢啲咁嘅所作所为，无论你而家讲几多百次，我问心无愧，系嘛？你都一定落紧地狱噶啦！我话俾你听，系嘛？天道好还，你走唔甩嘅，系嘛？喂，你话啊，佢有啲组织，系嘛？又真系有啲行动，系嘛？譬如台湾过去有啲台独组织，喂，佢真系搵人走去杀蒋经国噶嘛？纽约系咪？咁你仲有得讲啊？系咪？喂，你班學生嚟噶嘛，中學生嚟噶嘛，即使佢喺意識形態上邊，佢係主張香港獨立，咁又如何咧？咁使唔使拉佢走去告佢？喂，即係呢個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分裂國家咁大罪咧？ 佢點樣去煽動協助教唆？點教唆呢？十幾歲佢教唆啲咩人呢？喺 Facebook 鋪幾段文就去教唆到啲人，係咪？喂，你呢個政權係咪好脆弱呢？請問，係咪？然後你呢個政權係咪好可惡呢？係咪？你係咪做人父母嘅呢？你啲拉人嗰啲有冇仔女嘅呢？請問，喂，你拉個大奸大惡嘅人，眾人皆若可殺嘅，咁都仲有得講啊？係咪先？係咪？你唔係喎，你對付啲後生仔喎，對付啲細路喎，係咪好過分呢？請問，係咪？所以2016年嘅時候，我聲勢力竭喺立法會講，一定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咪？去為呢個2016年年頭喺呢旺角嘅警民衝突事件嘅定性，你不能夠話佢係暴動，因為嗰陣時候我好驚嘅。你話佢暴動，跟住一告梁天琦嗰班人暴動，跟住咧，喂，你就即係食水滋味㗎啦，係咪？一件污兩件衛，跟住就非法集結就全部變曬暴動，係咪？動不動你上街示威，如果有同警方有衝突或者有啲暴力行為嘅話，你就俾人告暴動㗎啦。一坐監你係三年起跳，如果定罪，係咪？咁你就香港就變咗一個咁嘅社會，係咪？而家喺呢一個荔枝角拘留所，好多而家俾人拋緊嘅，冇得擔保喺度白坐監嘅，都未定罪就喺度坐緊嘅。有几多年轻人？你话俾我听，系咪？真系好可恶，系咪？即系我哋活到呢把年纪咧，见到我哋啲下一代，系咪受到呢啲咁嘅政治迫害？我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真系非常之悲哀，乜都做唔到，只能够声嘶力竭喺度破口大骂。除了咁可以做咩？有啲人叫我，哎，玉敏你唔好讲啦，讲嚟讲去都三幅屁，冇用嘅，解决唔到问题嘅，系咪？咁但系我哋唔可以俾佢咁样继续作恶噶嘛，系咪？咁我哋真系冇能力，系咪？打又唔打得，系咪？即系死咁半决噶啦，系咪？但系你点可以咁样对付我哋啲年轻人啊？请问，系咪？正如我头先，喂，譬如我将我头先嗰啲嘢，真系同台湾。有啲朋友傾偈嘅時候講：，喂，台灣就算即係威權時代統治，都唔會咁樣去對付啲中學生啦，大佬，係咪？拉完一次又一次都唔夠皮。喂，呢個仲好笑，再拉佢係講咩呢？就話佢涉嫌喺今年九月至到而家喺網上發表有關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嘅內容，違反國安法第21条，係咪？警方不排除拘捕更多人，係咪？仲要話咧，警方國家安全處經過進一步調查之後啊，咁啊喺呢個10月27日喺中區、沙田區、屯門區分別拘捕2男1女，年齡介乎17至21岁。你都好意思話俾人聽，介乎17至21岁，你夠膽講係咪？喂，你真係唔知醜啊，大佬！然后那些什么罪呢？是不是？那些罪是一种什么罪呢？请问，那些不是罪来的，是不是？他们思想上他有这些想法，是不是？甚至讲出来，那怎么会构成分裂国家呢？请问，香港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不是？言论自由在哪里呢？是不是？即係有咗國安法之後就冇言論自由嘅。喂，你話佢而家喂又有政黨啊，又有一個好龐大嘅組織，係嘛？甚至乎你着手要即係喺香港啊搞呢一個獨立運動，係嘛？咁你有曬呢啲證據，係嘛？咁啊好啦，違反你而家所謂港區國安法啊，咁你去拉人，咁你仲有得講啊？係咪？即係好簡單，你話勾結外國勢力係犯罪嘅，咁你拉黎智英，係嘛？咁佢起碼佢會真係表面證據，佢真係有同美國勾結，真係去美國啊嘛，係咪？叫美國制裁香港嘛？咁你覺得咁樣唔得？咁你仲有得講啊？都法庭都可以去做判斷啦、啊。你拉班僆仔話佢煽動分裂祖國、分裂國土，你知點講得通呢？請問係咪？點可以咁樣作惡嘅呢？請問共產黨作惡咗70年，你林鄭月娥而家喺香港喺度作惡係咪？喂，真系喂，天有眼噶，各位， 你在香港政府做嘢呢班人，你个良知喺边度啊？请问你呢班去拉呢一班僆仔嘅差人，你个良知喺边度啊？你有冇仔女噶？唉，唔识讲，一睇到就系一学眼泪。十几岁嘅中学生你都唔放过，香港就系咁样噶啦。今日政治迫害，不分男女老幼，咁样。仲有你嗰啲所谓建制派，你嗰啲良心系俾狗食咗嘅。我话俾你听，你班全班都冚家产嚟嘅，何君尧啊，尤其是呢、這个。冚家产之中的冚家产，人渣之中的人渣，是吗？你们这班人有没有仔女啊？请问，是吗？跟住就说啊，如果你说他年纪轻啊，触犯这些所谓国安法，跟住呢啊，年轻不是大晒的，是不是？啊，你如果年轻不识嘢，就是被人教唆的了，是吗？就被教师教坏他们的了，是吗？你唔去揾嗰個深層嘅原因，點解而家香港呢啲千禧一代係嘛咁討厭你個政府係嘛？你自己唔去檢討係嘛？你點可以對付呢啲年輕人？因為你用呢啲罪名如果去告佢，喂一坐就係幾年監，係嘛？真係於心何忍啊？請問係嘛？你去。考验法庭，考验啲法官，系咪啊？跟住就可能出现一扎嗰啲冇良心嘅法官，系咪？咁有办法？你有法例喺度啊嘛，系咪？恶法亦法，系咪？咪根据法例嚟判，咪就咁多嘢咯，系咪？如果佢喺网上发表呢啲咁嘅言论，都构成即系违反国安法第二十条、廿一条嘅话，系咪？咁你举证，咁你举啲咩证咧？真系好奇怪，系咪？你举啲咩证咧？系咪？在社交平台发表有关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的内容，就违反国家，即是这个香港国安法的第21条。喂，这个非常之荒谬的，你看看相关的条文，喂，你多少都有些行动来做依据做基础的嘛，大佬不是纯粹言论的嘛。如果这样就真是大祸过。今天你就说他煽动分裂国家，跟着就可以煽动颠覆政府了嘛，你批评个政府就煽动颠覆政府了。同樣的邏輯，咁你香港邊度有言論自由啫？係咪？香港點會係以前嘅香港呢？係咪？你仲可以大大聲聲話俾人聽，係咪？香港嘅言論自由冇問題，香港嘅人權冇問題，係咪？點會冇問題呢？請問，即係我係冇乜心情，冇乜時間出去講埋嗰啲即係。喂，不吃人间烟火嘅嘢，或者评论政治就每边各打五十大板咧，啲我已经冇办法去讲呢啲嘢嘅，因为我见到呢啲咁嘅即系，你唔去炮轰佢，唔去爆尸屌柒佢咧，即系根本系即系对自己唔住，系咪？喂，肝火上升嘅大佬，血压都飙升嘅，唔系讲笑嘅，系咪？拉完一次又一次，咁你即系想点咧？系咪？喂，即系如果用你哋而家啲逻辑，真系杀得噶喎！你第日杀人都唔出奇噶喎，系嘛？你而家同杀害呢啲细路有乜分别啫？请问，系咪？已经全方位啊，唔使渗透嘅，公然侵入香港各个领域啊，公领域、私领域，系嘛？全部都走唔甩，教育界、社福界。醫護界係咪？全部都走唔甩係咪？所以香港大學學染紅有咩咁出奇啫？唉，唞唞先。